是幸福恋爱中还是潇洒单身汪，在节日到来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听情歌，我真心觉得总有一首会适合你的。比如这首，女人总是说爱就应该轰轰烈烈，一生当中总要为爱痴狂一次，即便说是伤痕累累，没有美好的结局也在所不辞。而歌词当中这句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不知道是多少情侣之间每天都想问却问不出口的独白呢？ 心情怎会无恙？

尽幻想结束，要我焦点模糊，要我自觉到无助，渺小虚弱虚无，替我数跳舞，现在说清楚，这就一下心生理由是的话，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，暂停一下，先生你没事的话，怎么会一开口就结巴？ I know you want it, but you can't have it. 目前答案是不。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？单身汪们经常会被这么问，有的时候会罗列出一大堆的条件，可是当爱情真的到来的时候，也许你会发现这个人没有一条跟你当初列的条件一样呢。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无底线，就像是这首歌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一样，当男人爱上女人，他会不能专心于别的事，他会用整个世界来交换他发现的心爱之物，即使他是坏的，他也不能看见，他做的事情没有错的。如果他最好的朋友贬低他，他会掉头离开。 Else. He changed the world.

到挫折，人们总是喜欢说阳光总在风雨后，对的人会在对的时间等待更好的你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爱情当中受伤，也会在爱情当中成长，会有绝望，但永远不要失望，因为我们终究会找到自己的那个唯一。 这世界唯一的你，霸占了我所有表情，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。在遥远星球的你，用你最独特的频率告诉我世界美丽有感情。 你会担心，月下孤影泪湿轻衣，流水不负一世深情，只身回望太匆匆，此生多少情与酒，只愿与你长相守。无边丝雨细如舟，朝来看雨几回眸，你在哪一方停留？天若有情亦无情， 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起码我还有个人能来 曾为爱情流落到最遥远的天边，是否还能记得我的容颜？为何当初说的那么动人，说的那么真，让我冷冷的呆呆的，直直的长长的盼望着缘分。为何当初你只带走我的心，留下我空空一个人，让我无助的蜷缩在世界的角落里等人。唯一的爱，你成为我多年以来的习惯，想不起来是否你曾说过要让我等待，别再为爱情流落到最遥远的天边，是否还能记得我的容颜？为何当初说的那么动人，说的那么真，让我冷冷的呆呆的，直直的长长的盼望着缘分。为何当初你只带走我的心，留下我空空一个人，让我无助的蜷缩在世界的角落里。世界的角落里等人， 莫音乐正在为你播出，我是小莫。要送给你的这一首情歌好甜哦，就是这一首 Sugar， 光是听名字就充斥着甜蜜的味道，想必十分适合热恋中的情侣。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未知的一个糖果，可能今天还是单身，那明天真命天子就出现了，所以每一天心情都要像 Sugar 一样甜甜蜜蜜哦。爱情当中的情侣最需要的莫过于，我需要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出现，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，亲爱的你在哪里，我迫切的需要你。而最简单也最真实的心声，有多少人能做到呢？

说话，你还稚气的模样，一个转身却看见让我心动的凝望。幻想翅膀，风带我们去远方，或许有天再摇一晌，回忆为我们着想。爱情的建构句并不是说想你，相爱与想念没直接关系，天亮了加甜蜜，心伤了把你抱紧，感觉自己有个属于爱情的疑问句并不是个问题，谎言会把人伤得更彻底，深爱的人心底格外敏感和纤细，斤斤计较的是怕失去。曾经害怕和彷徨，以为未来还在远方，原来早就在身旁。微笑希望，不怕幸福被掩挡，只要把手牵在心上， 没猜错的话，今天这首歌一定是满大街都在播。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杰伦难得甜的要掉到蜜罐里的情歌。恋爱当中或许难免有误会有争吵，但愿风雨过后是彩虹，甜甜的感觉永远在心中。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 上一口， 我温热着每个孤独感受，却又带 变成各自流浪。

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有些故事总是藏在背后， 是藏在背后， 有些歌声总是打动你我， 总是打动你我。 墨音乐，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 来看看这位听友的故事吧。说第一次请求她嫁给我还是我们6岁时，我说我当丈夫，你可以当我妻子。不行，她只回答了这两个字。我说行，不行，她又说了一遍，然后就跑开了。几分钟之后我也跑了出去，因为独自在屋里玩真的挺没意思的。第二次请求她嫁给我的时候，我们14岁，学校里要举行年度演出，我是她的舞伴。我在等她走出更衣室，我穿着一身黑色服装，系着领结。她走出更衣室时，身上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粉红色的裙子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刚从天堂步入凡间的天使。在等候老师示意我们上台的时候，我注视着她，想说些什么。她瞅着我，微笑着问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嫁给我好吗？”他的微笑绽放成了露齿而笑，随即大笑起来。我没在意，我能看到他的眼里晶莹的光。他拉着我走上舞台时还在笑着。第三次请求他嫁给我时，是在他16岁生日那一天。我们几个朋友一起野餐，我和他单独坐在一棵树下，别人在谈论着怎么玩下一个节目，听着远处别人的说话，他笑出了声。我听到他声音像清脆的银铃声，我从身旁采下一朵雏菊递给他，对他说：“做我的妻子好吗？”他看着这朵花脸红了，然后又笑了起来。他接过花，加入了其余的那几人里，我跟了上去。第4次是我们18岁的时候，我俩坐在大学的自助餐厅，他一边喝着橙汁，一边跟我说他最近读的一首诗有多美。说了几分钟之后，他停了下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跟他说：“我的后半生想和你度过，嫁给我好吗？” 和以前一样，他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呀，你还不到结婚的年纪呢。”第五次请求她嫁给我的时候，是在我们毕业的那天，我们都是21岁。我单膝跪地，手里握着一支玫瑰花，对她说：“现在告诉我，接受我做你的丈夫吗？”他依旧笑着：“哎，你总是那么心急，你还要考研究生呢，是吗？”我耸了耸肩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和他一起走出了毕业礼堂。4年之后，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，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了工作。我们坐在一家冰淇淋店，这时他打破了沉默：“喂，你4年没说让我嫁给你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变主意了？”我揶揄地问他：“你认为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不会是怕我再次拒绝你吧？”我回忆着：“到目前为止，你好像没有一次是真的拒绝我，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对我说过不。” 别再寂寞。 我咬了一口冰激凌让它尝，你说：“好�吧，你好像是6岁的时候拒绝过一次。”然后呢，他一边品着冰激凌一边问我，我说：“没有然后。”“怎么，你认为我改主意了吗？”他皱着眉头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天哪，他不知道他皱起眉头的时候看上去有多美。我看了一会儿说：“你今天怎么不让我向你求婚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他的脸好像更红了。我问他：“难道你这次又要拒绝我吗？”他说：“不，不是的。”他意识到我想说什么，然后朝我伸了伸舌头，坐回去继续吃着冰淇淋。我拉过他的手：“嘿，嫁给我吧。”他抽了抽鼻子问我：“你是当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在6岁的时候就是当真的。是的，我是真的，嫁给我吧。”他没说话，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 吹过黄昏，落叶飘起来，松开握紧的手，转身要离开。你扑进我怀里，突然哭出来，我忍不住想对你说出那份爱。是否只有分别之后的期待，我才能体会你是我的最爱？是否只有用尽一生的等待，我们才能明白生命中的真爱？就算有一天我动也动不了，我要靠在你身边诉说爱恋不变，直到我不能再说你也听不见。

转移。